黎不打烊，艺术、建筑、设计、时尚、生活，零时差的讯息。无论你人在法国，曾经在法国，或想来法国，喜欢或讨厌这个国家，都欢迎你和我一起度过巴黎的战斗人生。欢迎收听巴黎不打烊，我是何桂玉，现在录音时间是2023年6月4日星期天的下午5点。这个礼拜录音的时间非常不准时，因为这个星期呢，我就是又跑了一趟坎城，然后专门又要去帮大家吃这个6月号的巧克力。话说都已经六月了，对，现在已经6月4号，但是呢我这次比较晚出发去吃巧克力，然后呢这个巧克力 chef 呢他也比较晚，就是完成他的六月号。那比较晚完成这个六月号的原因呢，我这边很得意的窃笑，那就是因为呢我们又要吃到它的全新的口味的巧克力的，就是夏季水果口味。那我每次去 chef 的这个巧克力的工坊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那个吉祥物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每次去大家都会喂食，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好奇，然后呢就想要就是常常看啊，或是就是一个爱吃鬼就对了。所以呢不管是 chef 或是他的员工或是他的糕点师傅什么，大家他们做好都会就是问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说好啊。所以呢这一次呢 chef 又让我试吃了很多就是他们正在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每次去坎城都很开心，因为像这一次呢我就说我想要早点去，然后 chef 就回我一个简讯，就说啊你就当自己家里一样，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那看到这样子的讯息就会觉得就是很温暖。所以我每次去 chef 的巧克力工坊都会一不小心待太久。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我们在法国一个专业的会议或是拜访是不会超过1个小时的，因为就是人工的这个工资比较高，那你如果耽误到人家工作时间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但是我每次都会不小心就是待超过1个小时，那我自己都会稍微就是拿捏一下时间，但是呢因为就像老朋友一样了，所以有时候 chef 也会跟我巴拉巴拉聊天，然后其他巧克力师傅啊或什么就是会聊一聊，最后呢都会变成1个半小时这样，反正就是很愉快的一个造访的行程。那这一次呢我刚好去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六月号巧克力，就是整个这个巧克力工坊就是全开机在制作。那当然因为我这次呢我这次还就是熬了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就是卖给日本过的一个巧克力棉花糖，因为就是不知道哪一次，上上次还是上次我忘记什么时候了，我去那个 chef 的巧克力工坊的时候我就看他们在做，然后我说这是什么，我还以为就是巧克力蛋糕啊或者什么，因为它比较大块，然后 chef 就跟我说，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这是巧克力棉花糖啊，然后我本来就很喜欢吃棉花糖，然后呢就当场试吃了就很开心，然后我就跟 chef 说哦我们也要我们也要，所以我就熬到了一些棉花糖，然后给这个有参加这个巧克力订阅制的朋友们可以优先选购，然后呢之后如果还有一些剩下来的数量的话可以就是开放给大家在网络上预购。那这就是我这次为什么星期五没有录音的原因，就是那时候人还在坎城。其实每一次去坎城的来回哦都还蛮累的，就是说去程我都已经尽量就是买那种就是路程最短的高速火车的那个车票了，但是呢也要5个多小时，来回这样子要10个多小时。然后很神奇的是竟然每一班火车都是客满哦，从巴黎开往就是终点站是尼斯，然后中间会停坎车，每一班来回都是客满，我没有一次就是去坎城的来回就是没有就是有空位这样子。我想说法国哪还这么多人在移动 然后有的时候呢运气不好还遇到比如说车子有问题，我最久的一次搭过就是8个多小时，就是开到一半然后就发生电路的问题还是什么的，然后发生电路问题就算了，我记得好像还是夏天，然后还就是车子上冷气坏掉，对，冷气坏掉，反正呢也是就是很冗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车上都快要中暑了。那这一次陪我来回坐车这么久的人就是我的另一半，他这次呢就是刚好时间允许，所以我们就去的时间比较久一点，顺便呢在坎城附近稍微玩一下。他呢这位先生呢平常就很爱就是迅速的吃光我的榛果巧克力抹酱，然后他这次呢总算自己南下搬货了。因为说真的就是要从坎城然后扛那些巧克力抹酱啊，然后巧克力是我2个月一次的巧克力库存回巴黎，真的也不是一件那么轻松的事情诶，因为还蛮重的，因为我每一次去坎城都会买很多的库存，然后还会有巴黎的朋友托我帮他们买巧克力，帮我帮他们买这柑橘条或什么的，所以我最后都常常就是大包小包的回巴黎。诶，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每次这样大包小包回巴黎的时候啊，都会让我想到就是小时候跟我母亲回她的娘家，我母亲的娘家在那个台中县大甲镇的日南里，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是小时候跟着我母亲回娘家然后再回台北的时候，就会像我从坎城回巴黎一样的大包小包，因为我母亲就是她娘家的就是亲戚啊什么都会送那个大甲的这个酥饼，就很大一片的，我从小吃到大，一包里面有5片，然后很好吃，它里面那个糖真的是我不知道，从小吃到大我真的就是跟那个老婆饼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每一次回台北都就是扛了很多就对，所以我每次从坎城回巴黎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要从那个日南回台北一样。好，那我今天到现在呢就是随便讲一下就已经过了7分半了，我如果再不开始讲这个今天的主题的话，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分成下下集了，因为我们已经上中然后现在是下集，就是今天再录不完的话我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现在只能长话短说，就很多细节就可能必须要跳过。不过因为说老实话我在法国就是念书的时间是很短的，就是我大家等一下就会知道，就是说我很快就拿到学位，就是很快就差不多要那个收拾行李箱滚蛋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很多小小的细节或是很多的过程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那可爱的这个高中妹妹想要知道就是一些文化上面的冲击啊，遇到一些趣事所以也有不少的听众们啊，谢谢大家，总算开始有很多朋友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在那个叫什么，看一下叫做 Spotify 上面留言给我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上一集讲到我学法文学这个 subjonctive 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听众都留言就是来跟我讲这个 subjonctive 这件事情，或是应该说问这个 subjonctive， 我想在学法文的朋友们可能跟我当初的情况是一样，就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还有就是很好心的这个听众告诉我说这个 subjonctive 在中文叫做虚拟式。那因为有太多人在问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这边呢就用很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什么是 subjonctive。首先呢，我那个法文老师他讲的没错，就是死背就好。然后第二个呢，的确中文用虚拟式是比较好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虚拟式它其实呢就是在讲我们在情感上有所期待或是希望或是想象或是感觉，就是比较虚拟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这个我希望那后面开始叫一个句子的时候，那个句子它的动词就要换成 subjonctive 的这个时态。 那有很多种这种开头的句子，比如说我希望怎样怎样啊，或者说呢我担心怎么样怎么样啊，或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害怕怎么样怎样，这种都是一种感觉的情况。那这个后面全部的动词就要换成 subjunctive， 但是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同样是我希望，但是它的开头是 j'espère， 那就这么简单啊，其实就是死背，真的就是死背。那为什么这个 subjunctive 的时态法国人他们也常常会用不好呢？就是因为我想啦，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死背，因为对他们来说讲法文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我现在用久这个 subjunctive，我有的时候也会忘记说哦，有些规定哦，比如说 avant 歌或是 après 歌哪一个要用这个 subjunctive， 那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你可能太熟悉这个语言了，反倒没有注意到说它的一些这个细微的一些规则。所以呢如果正在学法文的朋友们这个部分呢就不用就是我又开始不知道怎么说。我现在很喜欢一个法文的形容词形容方法，叫做 pon la tête， 就是不用烦恼。但是法文的这个 pon la tête 就是很就是很具体的在指说啊，你不用去抱着头烧。就是这个 subjunctive 感觉好像很难，但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它就是真的是死背。那你大概了解你常用了之后呢，它就很简单上手了。那最近因为这个留学念书的这个主题，让不少听众朋友开始在这个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然后我也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听巴黎不打烊的这个听众们除了地方妈妈或是曾经有来法国或是在法国念书的朋友们收听之外，还有一些是想要来法国的一些朋友们。那想来法国的朋友们，我除了就是有跟我就是私讯过的高中生的同学们之外，也有一些是在职的上班女性，年龄层呢还蛮广的。那我会觉得哦，就是我自己个人是属于比较行动派的人，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油门踩下去没有到终点，我可以开7个小时从巴黎一路到南法，然后中间呢就是反正如果油箱是满的，有油的话我是不会停下来，就会一直开的那种人。所以呢我会觉得不管在哪个年纪，如果你有一个目标，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呢是人生目标的话，就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值得我们去实行，值得我们去实践啊。就不管年纪，我觉得是这样子。比如说像我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80岁的时候还可以就是可以就是自主生活。所以呢我现在的这个追求就是一个很长途的这个就是大概30-40年的时间在追求这个目标。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来法国念书，那我觉得来念书这件事情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位哦。如果这句话呢是被高中生的同学们听到的话呢，这个不是在跟你说的，这个是在跟比较有一点年纪或是社会经验的听众们说的。因为我觉得不同年纪我们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当我们到30-40岁的时候，我们曾经我们果然就是一个台湾郎这样就是恩昂不分好，就是如果我们到30-40岁，然后我们有工作过，然后我们想要休息一下，我们想要充电一下，那真的就是说这个学历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是体验人生，然后完成自己人生中的一个理想或是一个梦想或想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呢是高中生的话呢，我觉得那就不太一样了。这就是我今天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上一集跟大家说我念语言学校嘛，然后呢讲到我去考这个建筑学院然后生病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后来又考了一次语言然后进步很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讲说我当时在语言学校申请学校的事情。那这个呢也是要跟很多就是要来法国念书的年轻的这个不管是高中生或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们，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贵人，那其中有一位贵人也很重要，就是我跟大家说过了，就是在我还没离开台湾之前帮我就是补法文的这个法文老师，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跟我讲的事情就是说你不管到法国到巴黎生活还是生活，你还是要追求你的方向，你不要觉得说到了法国呢就是很浪漫啊，喝咖啡啊，逛街看电影的，你还是要就是有你的目标啊，这件事情呢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他当初没有提醒我这件事情，我想我可能真的很有可能就是会每天就是看电影啊，逛街啊，喝咖啡这样子，就是天真烂漫这样子。那有了这个朋友跟我就是耳提面命这件事情，我当时也没有忘啊。然后呢来了法国之后呢，你绝对会就是不小心的就稍微迷失一下，不过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按照我的十年计划在进行，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没有这么年轻了，就是按照我十年计划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嘛，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像语言学校的同学他们就是18岁拿泰皇奖学金的那个年轻人一样年轻，所以我当时呢就一心的想要就是考建筑学院，然后念古迹维护，然后回台湾修复我的鹿港龙山寺。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当时很大的一个动力，可是呢这个动力很快的就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梦想很快的就发现它不太可能实现。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呢就真的就去申请了建筑学院，那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准备好我自己的这个大学四年的作品集，然后呢到了法国之后申请建筑学院的时候呢，考口试第一次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我第二次呢分数还是就比较好一点。那但是呢我去申请这个建筑学院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不是只有看这个语言成绩，他会看你的作品集，他会看你的动机性什么的，所以呢建筑学院呢我的确有收到录取通知，但是呢他跟我说要我从建筑学院的二年级开始念起。好哦，各位朋友们，大家会觉得说你已经申请到建筑学院了，好厉害，才刚去不到几个月，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并不想要从建筑学院的二年级开始念起啊。如果在听这集 Podcast 的朋友们，你们曾经念过就是建筑系或是设计系的话，应该都知道我们当初是怎么熬夜的吧，不是都知道，应该是都记得我们当初怎么样就是在拼图前熬夜，然后我好不容易就是熬了整整的四年拿到我的这个大学学士学位，我要再从二年级开始熬，然后呢法国建筑学院是要念五年，也就是我还要再四年啊。这时候我要唱什么呢？有一首歌不是什么好，我自己改变一下好了，左四年右四年，我的建筑学院一直念不完这样子。然后呢我那时候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说你想要做古迹维护就没有那么容易，你必须要念完建筑学院之后再继续深造，就是关于古迹相关的，你才有可能就是开始做古迹维护这件事情。反正呢我当时呢觉得最晴天霹雳的就是他要我从二年级开始念起，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实践就是我毕业的那个系所名字叫做空间设计系，那现在已经叫做建筑设计系，但是基本上这个文凭还就是没有办法用同等学历的方式去申请这个巴黎的这个建筑学院，所以有一点就像是降转吧，或者说不承认我在台湾拿到的文凭一样。反正那时候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打击。那可能会有人觉得说那你就去念啊，从二年级开始啊，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想，因为呢我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么喜欢建筑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要学的是古迹维护，而不是一个大家知道其实建筑这个领域它是有很多细分下面的，包含建筑的结构啊，灯光啊，或者是新建筑的设计，或者是传统建筑，或者是一些古迹啊的维护保存，反正都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办这个我女儿学校的建筑论坛一样，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多方面的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领域上面不同的这个细分这样子。 那所以呢，我那时候呢就怎么说呢，就是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吧。那那时候呢，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就是对我不离不弃，就算是我不答应他一起来法国念语言学校那个朋友，但是他还是就是帮我找了这个房子，然后带我去办居留证，然后银行开户。这个朋友那时候呢，我记得的非常清楚，因为他跟我说，桂玉啊，当上帝帮你把这扇门关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帮你开启其他的门。然后呢，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当时真的就是还是一个死屁孩，我心里面就想说，这真的是心灵鸡汤，我一点都不相信上帝啊。对，我以前，我承认我以前真的很讨厌，现在真的是我完全的自我检讨，然后觉得羞耻可耻中。我那朋友真的他就这样跟我讲这句话，但是呢，这边我跟他讲，他讲这句话是真的耶。也就是说呢，当时的建筑学院这道门关起来之后，我真的觉得我人生已经无望了，然后呢我非常非常沮丧，但是上帝此时帮我开了另一扇门，而且呢这扇门真的是改变我的人生。我不能说我相信上帝，但是真的就是像我朋友讲的那样子。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呢，那时候收到这个建筑学院二年级的录取通知的时候，真的觉得晴天霹雳。然后呢，就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个时刻，这样子。那时候就是在一片，就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沮丧，就是有一种就是被打到谷底的感觉，然后觉得完了，我人生一切计划都毁了，这样子的时候。那在语言学校呢，就刚好另外一个台湾同学，那这个台湾同学呢，他是我忘记他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就是他是学纯艺术的。那时候他也在同一个语言学校，然后他说他要去考艺术学院。那时候呢，我就心情非常非常的沮丧，我就说哦，那我陪你一起去考，这样我想要顺便去散散心。因为他那时候呢就要报考全法国的艺术学院，因为巴黎的这个招生呢跟法国其他的时间的招生时间不一样。就是巴黎的这个招生的时间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三四月的时候，然后差不多五月就放榜这样。那你如果上不了巴黎的学校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考外省的学校。那时候那个同学呢，他就是跟我一样嘛，我在考这个建筑学院的时候，他在考巴黎的艺术学院。所以呢，我最后就是拿到一个二年级，我实在不想去读。然后他呢，就是没有考上巴黎的艺术学院，所以他打算去考其他法国的这个艺术学院，他就拿了这个全法国的这个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时候我就是在他那个书桌上面看到一堆，他真的很认真。然后呢就是很多很多不同学校的这个就是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这个招生简章。那我那时候心情就很差，我就说啊，那我跟你去好了，这样我可以顺便去玩一下，就想说可以去散散心，然后想想说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但是呢，我会觉得说，我就这样子跟你去游山玩水好像也不太好啊，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一起报名好了，我就当做我也去考试，一边考试然后一边玩，好像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觉得就是玩的心安理得。所以呢，我就跟那同学呢就借他的那个报名表来看，就每个学校啊。那我那时候在选这报名表的时候啊，就是也不是每个城镇我都想要去，就他拿了很多啊。然后呢我就选一选，比如说我看到有的学校报名表的这个填的这个问题哦，竟然还要问到说你平常喜欢看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做什么运动，这种所有的这种细节都要问。我就想说啊，像这个学校这么龟毛，我一定要去考考看。然后呢，不然就是在海边的学校，我说啊，我想去海边散散心。然后不然呢，就是在那个有 F1 赛车比赛的地方，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一级方程式赛车，我说啊，那这个城市我也要去。反正我选的这个方式就是很无厘头就对了。然后呢，我大概就在这个 差不多五六月的时候就开始跟这个同学就一起到法国的各地去报考这个艺术学院。那法国的艺术学院其实它下面还有再细分成比如说纯艺术创作的这个的 option， 然后或者是设计类的 option， 然后或者是视觉设计视觉艺术的这个optio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因为它不是系哦，它就是分班这样子上课的方式。所以呢，我那一位台湾同学，他那时候在台湾念是纯艺术，所以他就是要考这个艺术学院下面的纯艺术的这个部分，那我就可以选择考这个设计这个部门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呢，大概就这样子吧，我就陪着他到处去考试。那去考试的时候呢，因为说真的其实我都没有准备，我那时候这个艺术学院并不是我的就是目标，所以呢我去每一个学校的这个艺术学院的口试的时候呢，都会遇到这个口试的老师问我说，你的这个程度为什么不去考巴黎的学校，然后为什么要到我们这边来参加考试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诚实，比如说呢去海边学校考试，然后我就会说，哦，其实我对你们学校一点都不认识，然后呢我想就是在海边我应该可以吧，就是我毕竟来自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就是诚实到这种程度。然后还有一个学校呢，他也是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考我们学校，你的程度都可以直接去工作啦，你为什么还要在念书这样，然后为什么是我们学校。那我那时候呢还是一样非常的诚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吃诚实豆沙包长大的小孩，就算是去口试啊面试啊我都不会说谎，我就很诚实很诚实跟他说，我说我其实呢就是陪我朋友考试，然后呢我就看到他桌上有很多的这个学校的报名表，然后我就看到贵校的报名表就是问的很多就是很难搞的问题，那我就想说这么难搞的学校我一定要来试试看，因为我也是一个很难搞的人。就这样子我竟然敢这么回答，真的就是很白目吧我想。那我就是一直都是用这么诚实的方式回答这些法国艺术学院的这些面试的老师们，那他们都是问我一样问题，就说啊，你的那个程度已经是可以去直接工作的，为什么你还要来念书，然后你为什么要来考我们学校。好吧，那我这边就要跟大家讲，我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但是呢我觉得我的诚实有的时候也是为我带来很多的好运呢，就是呢所有的学校我都考上了，而且呢所有的学校我都考上他们的四年级，也就是最高的一个插班的年级，因为法国的艺术学院跟建筑学院一样是要念五年。那第一年刚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在法国艺术学院里面呢是不分科的，也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纯艺术视觉艺术或设计是不分的，大家都是上一样的共同的一些课程。然后呢到了二三年级之后才开始分，就你可以选择纯艺术创作啊或是视觉艺术啊或者是设计。然后呢到三年级的时候会有考试，这个三年级的考试其实就等同于类似我们的大学文凭一样了。那这个考试呢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残忍的这个考试。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艺术学院到三年级的这个考试，你要嘛就是你考过了然后你还可以继续留在本校，那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考过了但是呢教授请你转校，因为觉得你的风格不适合这个学校，不然的话呢就是你考不过然后呢教授跟你说你真的是没有天分，请你不要再继续待这个领域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残忍，但是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好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因为说真的有一些行业的确我们好像很爱，就是我们真的很喜欢，但是你到底有没有那个天赋呢？其实如果你在一个你没有天赋的行业里面，你很努力很努力，可是你不见得会发展的比其他人好，那不就是很辛苦吗？但是如果你换到一个你自己有天赋的这个领域里面去，那你是不是反倒你的人生会更轻松更如鱼得水呢？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女儿的大表姐，就是马上要结婚的那一位，她呢，因为她的哥哥当初呢，就是念了这个医学院，当然因为父母也都是在这个医学领域里面这样子，所以呢他看到哥哥念了这个医学院，他也就想要考医科。那在法国呢是谁都可以去报名这个医学院的，那你报名了之后呢，你去上课，然后你念书，然后一年之后会有考试，那通过你就可以继续，然后第二年，然后呢就是慢慢的这样子考试，用筛检的方式。结果呢这个大表姐呢，她就是考了第一年没有过，然后考了第二年这个医科还是没有过，那有规定说你一个人一生只能够考两次。当她考完两次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妹妹又刚好要去考这个复健师，那她就是有点彷徨，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就想说好吧，那我既然有这个医科背景，我就跟妹妹一起去考复健师好了。就没想到复健师她也没考过，那时候呢她真的是她人生的苦谷底，就是三年的时间都浪费了。最后呢他就决定就是去念就是法律，这转换非常的大。那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以后呢，如果我的生活想要维持在像就是我的父母给我一样这样子的经济水准的话，我能做的行业就是只有这些。然后呢他这个时候才看到说其实这个他自己平常的天赋，他是一个唯一会在餐桌上跟长辈一起辩论一些政治啊或是一些时事的一个就是第二代的小孩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呢就跑去报了这个法律系，然后呢也考上了这个律师执照。那他的人生呢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因为其实在那个方向他反而是比较如鱼得水的。那我自己呢也是这样子，我讲到就是说我后来呢就是考了这个艺术学院，没有想到每一所艺术学院我都考上了，而且呢全部都是四年级，就是他们的高年级。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嘛，就是你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呢要考一个试，然后之后你都到了四年级，然后到四年级的时候呢就是要去实习的时候，实习回来之后呢五年级你就要做你的毕业作品，然后还要写一个论文，然后五年级的时候再考一个就是毕业考。那毕业考过了的话呢就可以拿到这个法国的国家高等造型艺术文凭这样。那那个考试呢也是一样，就是跟三年级应该比三年级更难，因为他最终发给你那个文凭是一个国家级的文凭。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我是跟我女儿的大表姐有点像，就大表姐考了两年的医科，然后又一年的这个复健师，最后跑去转这个律师。那我呢应该也就是差不多是蛮像的，就是说我在台湾呢念的就是设计系，然后呢想要念建筑的这个古迹修复这个领域，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是我自己的天赋在哪边。那这个天赋呢在台湾是没有 被看到的，就说我在台湾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四年，就是念设计系的这四年，其实过得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可能在老师们的眼中我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一个学生，就是很不听话，然后呢同学们之间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对啊就是标新立异嘛，就是一个怪咖，我就是不喜欢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这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很坚持的事情，就是觉得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都已经有了，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做它？我当然是要做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的东西，这才有趣啊。所以呢就会让老师们觉得很头痛，有些东西他们可能没有看过，或他们觉得说这个学生呢很不听话，很挑衅，然后很离经叛道，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很辛苦就对。但是呢没有想到在法国我这样的学生我自己后来才知道说对这些法国艺术学院的老师们看起来我是有天分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呢被每一所学校都收取，就是到四年级。但那时候就是在这些所有就是录取我的学校里面，我必须要选择一所学校去念嘛。 那最后呢，我就选择那所我觉得很难搞的学校，就是问了一堆有没有问题的那个学校，就在法国东部的那个城市叫做 Nancy， 南西国立艺术学院。那我后来会选择它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学校如果他在招生的时候他会问那么多的细节，那那些老师他们肯定也是一些很挑剔很龟毛的人，这个我觉得都是互相呼应的，那事实上也证明也是如此。然后呢，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所学校是一所国立的艺术学院，也就是说呢，在法国各地都有艺术学院，然后都是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但是呢国立的就好像只有八间，就我那个年代只有八所学校是国立的。所谓的国立呢，就是他们所有的老师都是从巴黎的文化部指派过去的，然后呢所有的毕业考或是会考全部都是由巴黎的文化部直接派这个审查官到学校去考试的。那我记得那时候呢，就是有几所，就是在巴黎市中心有巴黎艺术学院，巴黎国立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就是我后来去念那一间，然后还有一个巴黎的工业设计学院，然后还有就是南西艺术学院，就是我在法东念那一间，还有史特拉斯堡，然后还有Bush 这个地方是在法国中部，那这个学校他们的艺术学院的这个影像还蛮有名的，然后还有尼斯也有一所国立的，然后还有这个利莫日，因为他们有这个陶瓷艺术。那南西就 Nancy 他们会有原因呢，是有两个，一个是因为这个城市是新艺术的起源的地方，然后这个艺术学院呢也是新艺术起源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第二原因是因为这个城市有法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玻璃工艺，所以呢就像这个黎莫日一样，黎莫日有陶瓷工艺，然后呢这个南西它有这个 dome， 就是玻璃，在更好一点的中文叫什么，琉璃啊，琉璃工艺这样。那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一样，我最后呢就选择去这个 Nancy 这所学校，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的这个问题很多，然后呢我去考试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这个面试的这个女教授，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让我觉得充满了智慧，就是看起来就是很难搞，然后呢但是呢就是讲话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他是很有说服力的。那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满头白发的女教授是我们设计系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她在法国的设计界还就是颇有名气，因为她是第一位拿到设计学博士的一个学者。说真的，因为在法国其实分得很清楚，你如果是念艺术学院的话，你走的就是实际操作的部分，那你如果是念 university 大学的话，那你就是走这个学术研究的部分。那基本上呢，设计这个领域是很难有博士存在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学术的这个领域没有那么多的研究啊，那所以这个女教授呢，她就是不知道我当初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的气场她的气质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我，然后让我觉得说哦，如果我去这个学校有可能会遇到这位教授，所以呢我后来就选择了 Nancy 的这个艺术学院。那当然除了这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实际的考量，就是 Nancy 这所学校它是国立的艺术学院，刚刚跟大家讲过了嘛，那台湾的教育部认可的这个法国的艺术学院就只有国立的艺术学院，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在法国念的是其他的公立学院而非国立的话，台湾的教育部是不认可的。那我讲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我那个年代的事情，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改变，但是呢我会觉得说如果年轻的学生要来法国念书，你不晓得你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当然还是会希望就是说去念一个台湾教育部承认的这个学校嘛，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那我当初来法国念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边定居， 所以呢，我当然是想要拿到一个就是不错的文凭，然后呢回台湾或是去其他地方工作，我不晓得那时候呢就觉得说这个文凭对家里面的长辈还是一个交代，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 Nancy 的这个艺术学院。那 我这边就是要说，就是可能我们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选择就是去追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们可能已经有工作经验了，然后我们就是或者工作中希望可以喘一口气，然后来法国念个书或是休息个一年。但是呢如果呢是刚毕业的学生，你的梦想可能就是要看在一个更远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当初呢并没有设定说我要在法国念书，所以呢我当初考了这个国立的艺术学院只是因为想要说回台湾的话它至少是一个被认可的文凭。我当时并没有想很多，但是呢我后来发生的事情呢却就是怎么说呢，很顺利或者说很运气很好的让我可以在法国工作。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来法国念书的时候要先想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未来或是你来法国念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要休息个一年两年或是追梦，那你不一定要去念非常非常好或是最顶尖的这个法国的学校。那如果你的目标呢是想要留在法国工作的话，那要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这个文凭，你在法国才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这些事情呢其实我当初是完全不晓得的，就是说我觉得我都是一直这样子误打误撞，然后呢算是运气蛮好的。那我自己也不晓得说我有一天会去念艺术学院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当初就是在考艺术学院的时候我是情绪非常低落的，然后收到那些艺术学院的通知单的时候，就录取通知单的时候，我也是很迷惘的，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跟我原本的计划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也不晓得说我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是念建筑，就想要念建筑这件事情，突然间到艺术学院对我来说好像是另一个领域一样。然后呢就是说事情在发生的当下其实自己是完全不晓得然后不懂的。那到了后来呢我才慢慢懂，说就像我那一位朋友跟我讲的，当上帝把你这道门关起来的时候，他帮你开向另一边的门。其实呢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呢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有建筑天分的人，所以呢法国的建筑学院才会叫我从二年级开始读。因为呢他看到我的作品集，觉得我的作品集里面的建筑的这个就是功力啊或者底子还不是很好，所以可能要从二年级开始训练。但是呢当我到艺术学院的时候，艺术学院却看到我在这个方向的天分，所以呢所有的学校都收了我，然后呢都在高年级。那这就是我刚跟大家讲，就是要做可能让你自己比较适应或是你比较擅长的事情，比较有天分的事情，你会过得比较容易。那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上了艺术学院之后，我真的就是在法国开始了我比较容易的人生。我上了这个艺术学院的四年级，然后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老师上课我都听不懂，因为其实我只有上五个月的法语课，那怎么可能去上课去了解，就比如说我们要必修一堂叫哲学课。因为在这个学分呢就可以抵消学分里面，台湾的学生是没有修哲学的，所以我一定必须要在法国修哲学。那怎么去听得懂这些法文的哲学呢？真的实在是太难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是我真的是又抱着这个悬梁刺骨的精神，就是常常就是念书念到很晚，然后想办法去了解这个哲学的内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上的就是梅洛庞蒂的这个知觉现象学。天哪，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光是法文就很难，还要上哲学。 但是呢，我就跟他讲，就是说我上了这个艺术学院之后，根本就是开启了我人生就是最容易的这个怎么讲呢？康庄大道吧。就算是这么困难的这个法文，我很难理解，但是哲学对我来说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难。然后呢，艺术学院的哲学课就是必须要用艺术作品去引入这个哲学的道理，然后来写一个报告给老师。我竟然这个外国人拿到了全班最高分。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就在这个法国的艺术学院里面，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诶，如鱼得水吗？过关斩将。反正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真的要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啦，就是这样子。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有天分的人，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我的成长过程是不是很坎坷，然后呢又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很多的迷惘，却没想到在法国这个艺术学院里面却可以就是过得这么好。就过得很好吗？其实我也不能说是过得很好，因为我还是十分的努力哦。应该说我以前在台湾被认为就是叛逆啊，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这些部分，在法国它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尤其是在艺术学院都被认为是我的一个优点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好，那怎么说呢，其实我是很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在我还是念书还是学生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还是我嘛。那时候呢，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去柏林工作了，因为他就说要实习。那时候呢，我就想说要实习去哪里实习好呢，我就问一问身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就说去柏林啊，柏林是现在全欧洲最酷的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去柏林吧。那想要去柏林实习，但是呢我人生地不熟，要该怎么找这个实习的工作呢？那我就想到就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曾经认识一个德国的交换学生陶乐斯。那就是陶乐斯那时候他到台湾的时候住在我们家，那他那时候就回德国了，在这个德国的这个 Volkswagen 上班。那我就有一天就在那个MSN 上面敲他，那个年代我们还是用那个 MSN 在沟通哦。然后他就说哦，你想来德国实习，那真的太好了，你想去哪个城市？然后我就说我想去柏林。然后呢他就帮我介绍了这个柏林最大的一间这个设计公司，设计事务所吧，它其实不是只有设计，它还包含公关。那我当时其实也是不晓得。那在柏林的这几个月呢，就是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说一集的这个podcast 内容。那今天呢我就不说，我今天因为没有办法做下下集嘛，所以下下集感觉像下下签，我应该就是希望可以抽到上上签，我不想有下下签，所以我们今天就只有下集，我们不要做下下集。所以这个关于柏林工作的事情，如果各位想要听的话呢，就请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或敲完，我再跟大家讲我当初在柏林的异乡岁月，真的是酸甜苦辣都有，还有遭到背叛，然后还有各种的就是我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反正呢我那时候呢就去柏林实习，然后在柏林工作的时候呢就是遇到了很多在设计上面的可能性，就是说在那个实习的工作让我知道有很多就是跟设计相关的这种科技的可能。就是说我当初在实习的时候呢，我的同事都觉得诶，你画的图真的很好笑诶，为什么你画的图要那么细呢？也就是说我在画图的时候都会想到说要怎么样施工把它做出来，因为我在台湾工作过嘛，所以呢那时候我老板常常讲说，如果有个设计师画的图啊，然后工人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话，就表示你是一个不好的设计师。所以我画的图呢都会很仔细，巨细靡遗的，甚至呢就怎么样卡榫啊什么接全部都画得很清楚。那我德国同事就笑说，你画图干嘛画那么细这样子。然后我说可是不花细一点的话我会说是不好的设计师诶。然后他们就说这不是你的工作，你设计师就是要天马行空啊，然后让这些工程执行的单位他们去做，如果他们做不出来的话，是他们是不好的执行单位，不是你是不好的设计师。所以在柏林工作那个时候就让我知道说，其实这个 设计单位跟施工制作单位是相辅相成，然后一起成长的，就是互相砥砺的。设计师他们要想出很多天马行空的东西，然后呢执行的工程单位要想办法来满足设计师，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个就是很奇幻的作品，或是一个是世界上没有的作品。那这件事情呢，那时候就是让我在柏林的时候真的是还算蛮开眼界的，然后我就在那边天马行空的画了很多设计图。然后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柏林，我今天就是要讲重点的，就是一个人然后很寂寞，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话，因为那个年代的柏林真的是，我不知道，可能没有五个台湾人吧，中国人也是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越南人跟泰国人，所以没什么朋友，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话。那就这样子，因为太寂寞的关系，所以有一天我就在就是泡澡的时候，因为柏林很冷嘛，所以冬天的时候我就常常泡澡，然后没有人跟我讲话，然后又非常的寂寞，我就把我的头呢就埋到这个水下，然后露出嘴巴，然后我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跟自己说话。大家知道吗，就是你的嘴巴在跟自己讲话，但是你耳朵却在水下的时候，因为这个水传导的声音比较慢，所以呢你就会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好像听到人在跟你讲话。看大家这样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我那时候应该已经就是好像差不多疯了，对不对？就是寂寞到必须用这种方式让就是自己觉得有人在跟自己讲话。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好好玩哦，我要来做一个东西是这样子。因为当时我在柏林接触到很多关于就是互动装置啊或是科技的部分，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做一个这个东西应该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然后就这样子开启了我开始做这个数位多媒体装置。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哦，就是大家现在都会知道什么叫做数位多媒体的装置，比如说一些互动的装置啊，比如说一些投影啊，或是很多就是用电脑运算出来的一些结果。但是其实在我那个年代，我说比如说像我柏林那个公司哦，柏林那个公司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优秀世界级的这种设计公司，所以他们有做像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还是在当时是很高难度的挑战。但是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些，我只是觉得说哦，好像公司可以做出来，那为什么我会做不出来，我也可以想想看去做一些就是写一些程式啊，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没在怕的就对了。反正就是天马行空嘛，就像刚刚跟大家讲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做一些跟电脑相关的，然后互动的，然后多媒体的东西，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可是我真的不晓得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当时在法国还没有。所以等我实习之后回到法国念书，因为我那时候实习是四年级，工作结束之后回到法国是五年级，我必须要做我的毕业制作的时候，我再一次就是在法国的艺术学院被当成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讲异类吧，就是所有全校的老师没有一个人听懂我在干嘛，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要做什么，没有一个人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互动啊或是科技艺术啊或什么真的还是太少了。那好险呢，当时呢我们系就设计系有我这个怪胎，艺术系也有一位，然后呢视觉艺术系也有一位，就我们刚好三个女生都刚好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就是用程式就是电脑程式去做一些创作。那我们三个人呢当时就是学校里面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问题学生嘛，让人头痛的学生，或是被当边缘的学生，反正我也不晓得。但是因为是不同的系所，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就不太一样。那我当时因为真的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孤独感，所以我的主题是自闭症，就在讲这个自闭症的主题，做一个很大的这个装置，就是可以刺激和鼓励沟通，大家就是可以交流，可以聊天讲话，也就是说你的声音会转换成视觉影像，只要你讲的话越多，然后你就会像一个游戏一样，然后两个人一起找出最后视觉影像告诉我们的事情。那这个 现在讲起来其实都很简单，但是在当年，在当年大家都觉得说你是不是疯了。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当年五年级那时候回到艺术学院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呢，这一切都跟技术相关，除了电脑程式之外，还包含声音技术，然后还有我本身的就是学的一些设计的部分。因为如何用设计达到让大家想要就是互相沟通的方式，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整个五年级我的这个毕业的论文制作就在这个领域上面。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比如说我会录制 podcast 啊，或者说什么会做 YouTube 影片啊，其实像这些就是录音啊，或是做影片剪接这些啊，我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我是技术宅，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当年在这个 Nancy 的这个艺术学院学会的这个一技之长。因为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所以会接触到声音工程，那就必须要了解声音，然后怎么样去这个抓这个声音啊，音波，然后还有麦克风这些东西全部都要研究。所以那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注在这个声音工程，还有视觉影像，然后还有就是电脑程式。因为当时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现在可以用很多不同的电脑程式来写这个互动软体。那在我那个年代算是古代吧，那个年代用的是 Flash。那 Flash 真的很难用，那 Flash 它主要就是用那种网络上面的这个互动的这个程式。那我当初也是有做一个这个多人使用的这个网站的一个程式，我这样讲不好意思，我要变成很技术面的各位朋友们，但是还是要逼大家听一下，因为如果这个部分错过的话，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后来发展，然后到可以在法国工作。也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没有多久以前，但是因为我们的科技是日新月异的嘛，可能那个年代大家在做这个电脑网站的时候都会用 Flash 这个软体。那 Flash 用到后来呢，大家就会开始写这个 Flash 的程式。那现在比如说我们要上一个网站，然后要玩一个游戏，那可以很多人都连上那个网站玩这种线上游戏，在现在来说是一件很简单在普通不过的事，在平常普通不过的事，但在我那个年代呢，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那时候呢，我就想说，就是要做一个网站，然后它就像是那个银行的那个怎么说放，叫做什么啊？银行金库一样的这个地方，银行金库就是有很多小抽屉嘛，对不对？那我就想要把这个声音转换成视觉，也就是说呢，这个银行的金库它有很多的小门，那这门你可以拉出来，那只是说你上了这个网站之后， 它长相就像一个银行的金库一样，然后你可以选择一颗球，这个球像乒乓，然后你选择两个金库的门，它就会在这两个金库的门之间就是来回来回这样子弹，然后发出声音。那你越拉这个门呢，它这个距离就是这两个门的距离就会越短，然后呢这个声音它的节奏就会不同，那这一个声音呢，它就会有很多人的不同的这个乒乓球所组成，它就像是一个音乐一样，是一个很多人一起集体创作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啊。我这样讲如果你睡着的话没有关系，不用理解没有关系，反正在那个年代就是快要二十年前，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网站。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是又要做 3D， 因为整个网站是 3D 就是建构出来的，然后还中间还带有声音，所以必须要有声音的录制，然后还有互动的这个软体要写什么的。大概就是我的法国的艺术学院的五年级，然后我在做这些东西，就是学校全校只有两个老师稍微理解一点，他们理解的方向又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的我的其他同学就是设计系，其实我们也只有三个同学，到五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三个人，另外两个同学都在干嘛，他们两个人都在做那个 3D printing 3D 列印。那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好玩啊，就是 做个 3D 啊，然后就是印出来。但到后来我还是有玩 3D 列印，但是呢我用 3D 列印的方式就是不太一样，因为你只是用 3D 列印的方式来就是做一个模型，我觉得那并不是真正的创作。你可以用 3D 列印来做出就是更困难的东西，我觉得那会比较有趣。所以我那时候就放弃 3D 列印，完全就在这个电脑 programming 这个部分，然后让学校就是系上老师非常的头痛，然后全校就只有两个老师大概知道我在干嘛。然后其中一个比较了解这个领域的那个老师呢，他有一天就说，哦，我这个周六会在巴黎的某个艺廊有一场演讲。那当然跟我们讲的时候，大家想说，哦，我们这些学生都在发东，我们不会去。那没有想到呢，因为我当时在法东念书嘛，但是我在巴黎还是有一个就是租一个房子，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就周末的时候回巴黎去听老师就是在伊朗的演讲。就没想到呢，这个老师呢，他在他演讲的时候竟然讲到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网络上那个多人使用的这个声音创作作品。不过在他演讲中，我的作品变成了他的作品。那我想今天大家应该就可以了解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有一些教授他们的确就是会这样子，他们会剽窃学生的作品，他们会要学生帮他们做实验、写论文或是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他在巴黎的这个学术界还小有名气。那当然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啊，也不会是唯一的那一个。所以呢他的小有名气呢，我想中间也掺杂了蛮多的像这种事情的小有名气啊。反正呢就这种人呢在学术界或在业界到处都有，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台湾的时候听到老师啊或是教授怎么样利用学生或什么的，那这种事情呢在法国也是会有。所以呢我这边就要跟就是想要来念书的比较年轻的同学们说，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绝对不能够姑息。也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像这种老师啊，我想他当初可能都觉得说啊，反正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念完书你就滚蛋了，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作品是你的啊，是不是啊？如果他真的那么想的话，那就真的太天真了。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吧。因为这个教授他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呢在他未来慢慢的这个职业的生涯上，我还会一直不停的出现。他没有想到说，我从 Nancy 的艺术学院毕业之后，还考上了巴黎的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然后呢也就是那个学校那时候正在做的一个这个多媒体实验室，他跟我只不过是对门的邻居。所以呢像这种教授就叫做夜路走多了就是会碰到鬼啊，我就是鬼，没办法，因为我的法文名字就是鬼啊。那除了会遇到这种教授他剽窃，或是当然我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同学抄袭你的一些想法或什么这种事情，其实说真的我在法国遇到的还真不少。然后呢最近大家在讲这个 Me Too 的事情，我以前呢的确也有遇到过，不过呢我就是要说一个女孩子自己出来念书，你必须要很有自己的想法、坚持和个性，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必须成会默默承受。我那时候在念这个艺术学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男老师啊，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讲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被冒犯，但我知道他对我很好，因为女孩子都不会是笨蛋，就是如果一个异性对你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或关爱的时候，你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Me Too 它是在一个边缘的这个运动，就是有些女性会利用这件事情然后呢获得一些便利。那像我以前呢这个老师他对我很好，我是不是可以因此而获得一些便利呢？其实我不需要，因为我当时就有想过这个关系 可能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个成绩不是很好，或者说你不是一个表现很好，或者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你有很多问题的学生的时候，然后你又有这个男老师对你另眼相看，然后呢或是想要跟你有更进步的关系或什么的，那或许有的意识比较薄弱的女学生吧，可能就会这样子就好像 why not 对吧。但是我当时其实还蛮强的，所以我实在是不太需要就是男老师对我示好，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一直都是一个很专注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的人了。那我那时候想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困难，然后学校也没有什么老师可以帮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做那个多媒体互动的东西，其实那时候的就是人非常的少，然后知道或懂的人也非常的少，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是跟全校二十几个老师都跟他们约谈过，我希望从他们那边挖到一些东西，可以让我在这个领域上面可以往前跨一步。但因为很多的就是教授他们那时候都还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一些创作的领域上面，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很想要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会去挖这些老师们，看他们可不可以从他们的传统的领域里面给我一些建议，给我一些刺激，然后呢可不可以就是找到一个对这个领域比较稍微有一点了解有一点认识的教授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因为在法国就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说就是你必须要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就是你到了学校之后没有人会告诉你该做什么，那我很清楚我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我需要什么样的建议我就去找什么样的老师。那这一切我就要就是今年的最后一集的巴黎女王峰，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法国教育怎么样训练一个学生独立思考，尤其是当你上了这个高等学院之后，老师不会再教你钓鱼了，就是他可能连鱼竿也不会给你了，你必须要自己去找鱼竿，你必须要自己鱼竿可能还不够，像我当时可能就是自己撒网捕鱼，是一个大网这样子。那在法国他们是有一个训练独立思考的方式，那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运气很好，因为我就是一个叛逆的小孩，不听话的小孩，太有自己主见的小孩，所以我在法国真的只是刚好，也就是所有我以前在台湾被骂的那些太有自己想法啊，然后离经叛道啊，太有主见啊什么什么的，没想到就是在法国全部都变成优点。在我在做我的这个毕业制作的时候，我的坚持啊，然后我的异想天开啊什么的全部都变成加分的部分了。那我就要再回到刚刚讲到这个 Me Too 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是年轻的女孩子想要到国外念书的话，我觉得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呢，当我们很年轻，然后呢又有一些美貌的时候，它的确是一个就是可以使用的武器。也就是说我看到很多的亚裔的女孩子，她们呢都会用自己的就是外表成为一个武器，然后呢获得很多就是法国男老师的关注啊关爱啊，或是得到比较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些事情吧，我只能这样子说。那我自己当时就是一个比较我就是那种性格比较硬一点的人，应该是这样说吧。我当然也知道比如说有些男老师他们就是老实说就都是色眯眯的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用利用自己女性的优势，然后呢去获得高分啊，或者是获得某个工作的话，我不觉得那是就是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加分，或是对我能力的一个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的不喜欢这样子。我会讲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看到蛮多的就是中国的女同学，她们非常喜欢善用自己的亚洲女性的这一点，然后比如说会去凹一些男同学或是男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个人呢是觉得我不知道，我还蛮不耻这种行为的啦。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了，我刚刚有说嘛，就是 我当初来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不是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这个女教授吗？后来呢，这位满头白发的女教授就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那果然呢，这个老师呢不是那么容易就对了。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开学第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个要写论文的部分呢，我想你应该法文写的不是很好，不过没关系，反正你是亚洲女孩子，你到时候笑一笑就可以了。他这样讲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叫做一个侮辱。因为呢，的确很多的亚洲女学生的论文都写得很烂，然后或者找人家当枪手或是什么的这样子。所以他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我的性格就是不服输。所以呢，我最后呢就是自己写的论文，然后他那时候在帮我改论文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啊，这个地方呢要用 subjunctive 啊，各位朋友又来了 subjunctive。 那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说我唯一比较会的法文时态就是 subjunctive 呢？他跟我说某个语句的地方要用 subjunctive，然后我就跟他说，不是的老师，这个地方不能用 subjunctive， 这是一个 exceptional， 就是这是一个例外。他就不相信。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不是跟你讲过这个地方要用 subjunctive 吗？你为什么没有改？然后我这次又跟他讲说，老师，我上次跟你讲过了，这个地方不可以用 subjunctive， 这是一个例外，这是法文的例外。后来呢，他就回去查一查。第三次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就超级客气，因为他可能本来以为就是眼前这个法文都讲不好的亚洲人，只是一个利用自己外表优势的亚洲女学生而已，根本不想要努力，就像其他亚洲女孩子一样，就是跟男教授这样笑一笑撒撒娇好像没事一样。就没想到呢，我是一个这么认真的学生，而且还会用 subjunctive， 而且比他法国人还会用 subjunctive。 于是呢，第三次他跟我在碰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客气，然后开始跟我话家常，然后开始跟我聊说你最喜欢的文学，你最喜欢电影或什么。他才发现说我可能法文讲的不是很好，但是呢，你说的书，你说的电影我都有看过啊。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累？就是在这个国家呢，你如果法文不好的话，你真的很容易就被人家就是轻视或者把你当白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就是一直以来立志要把法文学好的原因，到现在每天都还是在学。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的法文可能讲的不是很好，然后就被当成是亚洲女孩子，然后利用自己的外表上位的那一种人。哦，真的是觉得听还蛮累哦。结果我忘了讲那个 Me Too 的教授的事情啊，那个也不能算 Me Too 啦，反正就是呢，有一个对我很有好感的一个男教授，有一次就在我们两个独处，然后呢，他就很就是有点超过，然后有点暗示性的跟我讲一句话说，他说我很喜欢吃生蚝。我就说哦，我也蛮喜欢吃生蚝的啊。然后他就说，你不觉得生蚝和女人的阴唇很像吗？说真的，如果一个女孩子哦，你在异乡然后跟一个男性就是独处的时候，听到他跟你讲这种暗示性的话，或是这种有点超过的话，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的反应的确是有一点害怕，没有错。但是呢，我很快就是跟他说，我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讲这句话，就是马上把那个界限我就把他跟他拉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这种时候你没有把那个界限拉出来，你下一步他要做什么那都不是你可能想象到的事情。也就是自己可能要稍微想着怎么样去拒绝或是把这个距离拉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是一个艺术吧，我只能这样讲。那这个教授呢，当然也算是一个 gentleman， 所以他大概听懂就是我要跟他讲清楚，就是划清界限这件事情。那就是我这边要跟大家说，就是年轻的女孩子如果要出国念书，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吧。可能像一些我认识的一些中国女同学，他们有选择用身体上位的，也有选择不用身体而是用自己实力然后去考学校或者什么的，也是有。但是呢，你获得的尊重或是你获得自己的能力自己的 就是技能又是不一样的。那像我那时候并没有用就是美色，这样讲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没有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这些，所以我现在得到就是我自己一生的技能，比如说我要就是录一个 podcast 啊，我要剪个影片啊，或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都是可以很快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那全部都是当年的累积。好，那我今天的这个下集，我觉得已经讲到现在一个小时又14分了，我今天都没有跟大家报时，就是我在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又14分的时候报时，那是因为我这一集都在满脑子想怎么样缩短，因为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细节和故事，比如说怎么被同学欺负的啊，然后怎么样被当成是商业间谍啊，然后去柏林的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毕业会考试，因为太多太多的细节，那我又实在是不想要录那个下下签所以呢就只好一直满脑子想着怎么样控制时间，然后就是废话少说，然后讲重点，就是把就是该跟这个年轻高中生或是想要来法国念书的朋友们要讲重点赶快讲，这样，因为我觉得重点就是如果你是女孩子要怎么样懂保护自己然后呢好，我不敢说这个像那个我认识的中国女同学用身体上位这件事情是我不批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聪明的方式，但是呢因为我来法国就是一路过得还不错，然后混得还蛮好的，就是念艺术学院考艺术学院什么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不需要用这个方式，那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做这个选择的话呢有一些后果需要承担的或什么的，我觉得这都要自己心里面能够接受，我不太喜欢说去就是评断就是用身体上位的这个方式，但因为我后来跟一些朋友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有讲说这在中国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就是90后还是不知道什么江泽民时代还是什么，他们就用这些历史在跟我讲，就说女人用身体上位这件事情那 我觉得呢我不批评啦，反正就是如果有些人觉得说我靠自己的外表靠自己的身体然后获得更容易的这个生活或是求学更容易或事业更容易，那我觉得那是别人的方式，那我自己个人就比较属于那种苦干实干型的，然后在法国我就跟大家讲啦，我真的来法国之后就开启我的人生的就是一路顺遂，就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很辛苦，然后念书求学都是一直不知道做什么啊，然后尝试这个然后又尝试那个，然后让父母很头痛，结果没有想到来法国之后就像我就是我的某位贵人讲的上帝把这个门关了，又开向了另外一个门，那我就顺着这个门我就只好往这个门这边走，走着走着就觉得其实好像还蛮轻松的，这也是如果这一集听到的是家长的话，我这边真的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天分，真的不要逼他们，拜托，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小孩啊，就我父母如果当初逼我就是硬要把那个什么保险系念完的话，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就我一辈子会过得很不快乐，可是呢我却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然后就是不想要念建筑系，从二年级开始然后又转到了艺术学院，结果我却没想到就是我的个性，然后我就喜欢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就刚好很适合在这个艺术学院，然后又考到了后来就是巴黎的这所学校，让我可以在法国继续工作这样子。这真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小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分，我觉得不用逼孩子说一定要天下唯有读书高，就是看孩子在哪一个方向他做的比较好，就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就让他去尝试。我一直真的觉得就是有些台湾的父母他们可能就是不会看到自己孩子的优点在哪里，那我自己是过来人嘛，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父亲以前就觉得就是文法商或理工医，那像他这样子一个当年的知识分子和高材生，他曾经说过他最不喜欢的 职业就是搞艺术的啊，搞艺术包含就是音乐，然后还有就是搞体育的，他就这样讲。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家的四十个兄弟姐妹，我大姐学服装设计，我二姐学就是好像广告还是行销，然后我是学设计，然后我弟是打篮球。这很多事情真的就不是小孩子会像父母想象的一样的方向发展。那常常在台湾就会有一些人把艺术家这三个字当成是一个就是比较讽刺啊，或是比较批评的，就像文青一样吧，就是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一个形容词，说啊你是艺术家啊，这样可能会说你就是钱赚的不多，你是文青，反正就是差不多这种比较负面的这种形容词。那我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在法国，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而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容词。如果有人说啊，你真的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其实真的是在夸奖，就是说你很有创意，你很有想法。但是当然也很有一种可能，说你是大艺术家的时候在讽刺你，是不是在学校评图的时候，如果你做得很烂，老师可能会说哦，你真是一个伟大艺术家，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国家呢，就是如果你是艺术家，如果你是一个厨师，如果你是一个各行业，反正你都会受到尊重，你不会因为艺术家而被嘲笑，你不会因为你是厨师而被人家看不起。所以呢，我就是跟你在听这一集的爸爸妈妈们，应该大部分都是妈妈吧，我想很少爸爸会听，就是呢，如果你的小孩他就是很喜欢做菜，然后呢他对这件事情特别有热情，然后你也觉得哎，我这个小孩哦，几岁就可以下厨，人家莫扎特不是三四岁就会怎样编曲吗？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这么早就可以那个就是下厨或什么的，那也是一种天才耶，那也是要好好栽培啊。就是不是只有就是要念书，也不是只有莫扎特做音乐或者学钢琴什么的，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会有天才的啊。所以呢如果在听这集的家长们，赶快仔细的发掘自己的孩子天赋在哪里。哎，我最近的确有发现我女儿的天赋在哪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女儿的天赋在哪里，最后一集的巴黎女王峰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呢到现在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小时21分了，我觉得我这一集我自己讲了我头很痛，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跟大家讲的时候，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样缩短就是所有的这些细节哦。那因为实在是说的蛮短的，然后我又没有打草稿，所以呢我就在脑中不停的就是想说我该讲什么该讲什么，就我现在自己讲的头有点昏就是在脑中打草稿这样。好，那今天这一集的最后我就要跟所有就是想要来法国念书的朋友们应该主要是年轻人吧，因为我刚刚讲过，如果是中年人的话，反正就是当成是完成自己的梦想，不一定要有什么文凭，我就是开心就好，想做就做嘛。但如果是年轻的学生的话，如果是高中毕业，如果是大学毕业的话，那因为我平常也收到非常多的私讯呢，就是要问我来法国念书的事情。那我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就是我现在会跟大家建议的，要来法国念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清楚你未来想要在哪边工作，在哪边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你想要考的学校，因为法国是一个非常非常看重文凭和学历的国家。以前当我朋友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都想说怎么可能，我们台湾才比较看重吧，一天到晚都是要北女台大或建中台大，对不对？但是呢法国比台湾还要看重学历，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失业率很高的国家，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份工作的话，你真的必须要是很好的学校，你才有可能找到工作。那这就涉及到说，如果你想要在法国工作的话，那你的目标就必须要是哪几所学校。但如果你没有想要在法国工作的话，那你就不一定要挤破头进去那几所学校。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不管是外国人或是法国人都是一样的。那这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地方，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嘛， 我后来就是考上了巴黎就是这所高等装饰艺术学院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考上了一所就是光环这么大的学校，然后呢后来就是可以找到工作啊，甚至我现在去就是投法国政府标案的时候，我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也是帮我背书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标书上面像我跟我另外一半我们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那这个 background 这个学履历在法国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可以拿到案子或者比较容易可以找到工作的一个学历。那这就是说每一次有学生私讯来给我的时候，我都会问他这个问题，你要先想好你毕业以后你要在台湾工作还是要在法国工作，因为像我的这个学历好了在法国就是很不错，但是回到台湾我可能去要找个大学的那个就是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为什么？因为在台湾都是看那个大学的学历啊，台湾都是看 university 的学历，什么八大一大所邦这些的，没有人在看这种就是 Con-Econ 就是高等学院的学历所以呢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再跟大家讲，就是你如果要来法国念书之前你要想想看你之后要在哪边生活和工作，那你如果想要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话，那你就非得要挤破头然后去考这种 Con-Econ 的高等学院。那 University 的话呢，因为基本上是报名就可以念了，那你可能出来之后就会比较难找到工作，大家想就这样子。好啦，今天这一集这么长，其实呢真的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再录下下集或下下下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是也可以在这个 Spotify 上面留言啊，我再跟大家分享。我有收到留言，有听众很认真的留言说想要听到买这个铂金包的故事啊，我有空再录一集跟大家分享啊。不过呢，关于这个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这件事情，我将会在今年的最后一集的这个巴黎女王峰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新的进展，我自己非常的得意，我一定要现在写下来，不然我到时候会忘记。然后大家看呢，如果你想要听到其他什么主题或是有什么问题高中生大学生或是在职的进修生，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然后我会再找时间录音然后跟大家回复。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下集就在此草草结束了我真的觉得是草草结束，不过呢也真的没办法录太长，因为已经快要过一个小时有30分钟了，我想参加马拉松10公里跑步的朋友应该都已经差不多可以跑完了好了，那我们就下回见吧，拜拜。